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再一次来到他的殿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聆听他话语中的信息啊，好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啊神救赎的爱，见证神的爱，传扬神的爱。他的话语当中有智慧啊，是得救的智慧。我们有了得救的智慧，我们才能为神而活啊。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啊送给别人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什么？圣经啊。圣经是我们最愿意送给别人的礼物，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唯一来源，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唯一准则，所以我们愿意以圣经做我们生活的导向，人生的目标啊。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大的权威？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样大的心中的有这样的踏实的心，相信它就是唯一的标准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全世界所有的书当中唯一一本上帝所默示的书就是什么？圣经啊。一切关乎人类的生命的所有的真理都是从圣经来的，所有和神和人和生命有关系的啊知识必须以圣经为根据，才能够有方向有亮光。所以圣经的功用之一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显明了得救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人类需要得救吗？需要。为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每天我们的细胞都在死，直到死，真正的死亡来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呢？你需要有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你，从死亡当中把你救上来。所以圣经的功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首先要对于圣经的认识有一个非常踏实的扎实的基础啊。基督徒必须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的，这是首先的基础的基础啊！不然的话，你的方向就是不稳，你的根基就不稳，那你的一生当中就摇摆摇来摇去。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的，也就是相信圣经的无误论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基督的救恩，基督徒必须要十分的清楚啊，要知道到底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啊，而且对于自己的得救要完全的把握。那么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主去做工，才能说清楚。如果我们自己对于救恩不清楚，那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时刻准备。准备什么？准备那些面对世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装备好自己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得救的智慧， The Wisdom of Salvation。 我们先请低头做个祷告。 Let's pray。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荣耀归给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悟性明白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让我们得到得救的智慧。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祝福我们一同用我们的喉咙，用我们的心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值得赞美的。我们感谢你祝福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你话语的同时，打开我们的心门，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做工，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感谢天父的大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一点，圣经默示无错误， All scriptures is God breathed without any mistakes。 刚才我们读的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书信当中这三节经文呢，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他就说了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保罗在这里夸奖提摩太说什么，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得到智慧。什么智慧呢？得救的智慧。是怎么得到的呢？是吗？怎么得到？是通过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圣经里面来的。圣经是从哪里来的？保罗说了，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什么叫默示啊？默示就是 inspiration， 就是原文翻译成圣经都是上帝所呼出的气啊，上帝啊借圣灵来启示光照他所拣选的人，他拣选这部分圣徒啊，就将他所预备好的信息啊，将所领受的启示正确无误的啊，这些人就把它给写下来，或者传说，传给谁呀？传给那些神的子民。那么圣经传出来以后，是不是随着世代的发展也会改变呢？不是，传出来以后就是永远的见证，不可更改，叫做真理啊，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圣经末世先知使徒啊，将所启示下来的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啊，你写创世纪，我写启示录，把它凑一块儿，一凑凑了多少卷？66卷。这66卷的经文圣经啊，刚才说了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么就是完全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就是不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改变，他的书永远立定在天，不改变啊。所以圣经是通过什么？是圣灵来默示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来默示人写出来的。那么圣灵的工作永远都是完全真实的，圣灵又叫真理的灵啊，所以那圣经就绝对没有错误。圣经是信仰生活的最高标准啊，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标准。那全世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经书啊，有很多经书啊， 中国就有很多经啊，你算的话，你念念经，你念不少经呢，是吧？四书五经，哈哈，哎，《道德经》是吧？哎，道教的《道德经》啊，这个四书五经呢是儒教的啊，这个佛教的叫什么来着？《大藏经》啊，哎，还有什么经啊？还有《古兰经》和或者叫《可兰经》，这是什么？什么宗教？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可兰经》《古兰经》啊，还有印度教的经叫什么经啊？叫《吠陀经》啊，多少好几千呀，好几千个神呀，是吧？啊，忒多了呀，哈、啊！你要好几千个神在天上，那大闹天宫，咱们还想活吗？是吧？啊，神太多了，所有的这些经典。都不是上帝的启示，都不是上帝的默示，不是，唯有一本书《新旧约全书圣经》是上帝的默示，啊，这本书是亘古不变的书，是人类唯一的真理，啊，人们在寻找真理，啊，寻找道路，是吧？东方人找真理，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是吧？写了很多非常伟大的哲学的书籍，啊，你要上中国找哲学呢，找不着，但是中国人找路啊，找道路啊，哎，道教里面就很多道路，道和道，非常道啊，这个道那个道，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啊。但是呢，啊，它有很多道理，你比如说啊。这很多了啊，这个《道德经》里面它有很多道理啊，但是它就是没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呢？因为他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哲学经验、理性的概念，所有的这一切把它写下来，这是人的思想。人是有限的，思想必然是有限的，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有限的。人是有错误的，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互相矛盾的，对吧？哎，这叫人去寻找神，有一种寻找真理的这种渴望，寻找的过程当中啊，来总结出来许多的东西啊，宗教就出来了。但是人怎么能够找到神呢？啊，这叫自下而上的学说宗教啊，是有错误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唯独圣经是上帝默示人写下来的，是自上而下上帝的话语来启示，它里面隐藏的是超人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超过人的，远远超过人的智慧的智慧啊！那就解决了人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啊？由于犯罪堕落而造成的死亡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种超人的智慧自古以来没有办法找到啊！你找学术界、教育界、思想界、哲学界，伟大的诗人、教育家、道德家，所有的这些大家们，你没有办法找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啊，找到答案。我们也要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给你一本圣经，这里边太好了，干什么？让你做好事。他说你让我做好事，人雷锋写那个日记也不错啊，也让我写好做好事是吧？圣经的功用有两大功用啊，我们要记住：第一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是为着我们。为着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主做见证。啊，来见证这位弥赛亚是那位拯救人类的救世主。那为着我们是干什么呢？为着我们就是叫我们蒙恩典得建立，就是为了我们这一面的首先的任务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有得救的智慧啊，这要很清楚啊。我们不是学雷神风办好做好事儿啊，去这个不是。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因着我们有了救恩，有了这个生命，永恒的生命，而不得不表现出来去行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所以我们不行善就不属于神，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说我行了善我换取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啊。我们再行善，我们的善在上帝眼中算作什么？恶，圣经的教导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那我们行的善就蒙神的悦纳，因为有主耶稣就宝血来洗净了，那我们行善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称赞，而且必须要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圣经上说的啊。所以为了我们一定要知道，首先的任务是让我们来知道有得救的智慧啊。也就是说，圣经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法和人因信而得救的途径向我们都启示出来了，让我们知道晓得蒙恩的途径，明白得救的方法是什么，这是圣经的功用啊。简单来说，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拥有这一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啊，不是说圣经，圣经不有很多吗？你一本我一本，怎么独一无二？圣经一共几本啊？哎，一共就一本哈。所以我们有一本，这一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宝贵的书，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过了一百多年啊，那么新旧约全书成书以后呢，就成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祝福了。那你说旧约时代他哪有新约啊？对吧？他们看的圣经是不完整的，是吧？我们今天有完整的圣经啊。那么这一本圣经呢，一共是上下经历了1500到1800年的时间的延续。人类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程度写下来的这一本书，一共有40位左右的作者。这些作者啊，有的是过了1000多年才出生的，有的是在1000多年以前的啊。那么写下来以后凑成这一本书，凑起来以后前后一致，没有矛盾啊。当初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创出立民申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下面什么来着？民数记，还有什么申命记？他写这个，他写创世纪的时候啊，过了1000多年，那个约翰就写什么？哎，写这个启示录啊。摩西说不行，说约翰啊，咱俩人上外边喝点茶，商量商量怎么写，别人有矛盾什么的哈，是吧？哎，他就给约翰打个电话，说约翰他们出去吧。啊，他怎么打啊？摩西死的时候，约翰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还没出生呢，是吧？哎，那个先知以赛亚、先知尼加、先知这个撒加利亚啊，他们写耶稣如何、弥赛亚如何降生的时候，那耶稣还没有出生啊，因为这几个先知730多年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到500多年啊，这三个先知啊以赛亚、弥迦、撒加利亚啊，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如何降生啊，如何受苦，如何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对吧？哎，那么全都给你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呢，耶稣还没有降生呢，对吧？哎，又过了很多年呢，好几百年呢，对吧？耶稣才降生。那他们怎么就能把耶稣降生写得这么清楚呢？而且一点毛都没有，前后都是一致的。所以这40多位作者啊，他们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君王，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平民百姓，对吧？哎，他们有的文化程度不高，有的非常高啊，像这个啊，这个保罗啊，受过很深的教育啊。那么像这个约翰啊、彼得了、啊，都是渔夫，对吧？但他写出来以后啊，经过多少年呢？经过了1500到1800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把它放在一起，前后没有矛盾，贯穿始终，主题清晰。这如果说你自己写了一本书，你前后都有矛盾，对吧？哎，但是我们这本书只能说有一位作者，就是圣灵启示人写下来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且呢是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洲，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什么文呢？亚兰文，对吧？这三种文字用不同的文体写出来的书，但是它一共整本书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中心思想，那就是神爱世人，神要拯救他所创造的世人，因为这些人是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有的宇宙当中没有提到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连天使都没有，唯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以他要救这些人，他原来没有造人之前，他就有一个 plan， 有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美的计划，就是要派他的独生子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救世主，来拯救人类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得享永远的生命。所以他的完美的计划让我们看见了清晰一切，这个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默示。那么圣经不但是上帝的默示啊，而且是上帝把他的默示放在了一个不是属于他的地球了，是犯罪的地球当中的人间啊。所以呢，这个地球已经在魔鬼的权下了，所以魔鬼就不允许在这个人间有一本上帝的书啊。那让他们知道了永生，我这个国度里边不就少人了吗？所以说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来消灭圣经。你从古至今有多少次，多少的皇帝，多少的独裁者想把圣经消灭？咱不说别的国家，咱就说中国吧。啊，文革的时候，谁家里要有圣经，他给你翻个底朝天，找出来以后就把它给烧了啊！谁都不准有圣经啊，谁家有圣经都不行。我们家就翻了七八次啊，那圣经呢，属灵的书记得唱诗，原来那美得不得了的诗歌到现在我也找不到那一本书啊。找到又干什么？你烧了，我不让你有这本圣经啊。魔鬼的诡计，这个不能怨人啊，这是在灵力方面空中的恶魔征战，这个是现实，人都是我们拯救的对象啊！魔鬼是我们的仇敌，你知道吧？是我们仇敌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旗帜鲜明的爱，爱谁呀？爱神，爱谁呀？爱上帝所造的人，爱上帝所造的人，爱哪些人呢？爱弟兄姐妹啊！我不爱那些杀人犯，圣经这样说了吗？没有，神爱罪人。耶稣爱罪人，那我们也得爱罪人，才能够什么像耶稣一样，对吧？但是我们能爱魔鬼吗？能爱魔鬼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这个 serious 的问题啊，所以要小心。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我妈教我要 爱人如己。我就问我妈，我说我爱到什么程度？你就说凡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以真正的爱啊，爱人如己不容易啊，你爱人可以，你爱人如己真是做不到，是吧？哎，我说饿死了，快饿死了，快渴死了哈，就那一点水啊，我喝了以后我就能够解决一点问题，但是他也快渴死了，这两个人怎么办呢？是吧？就像那个我看过一个故事，哎呀，饿得了不得，在荒野求生者吧，一块走到沙漠以后，最后没办法了，看看谁，两个人打架，看谁先把谁给打死，打死以后把他给吃了啊。所以呢，我小很小时候不懂，我想哟，魔鬼是不是也得爱？我就这样一想，你知道吧？就受魔鬼试探，魔鬼就来了，哎，我给他征战很久。我觉得得超过40个昼夜，啊！魔鬼是我们所恨的，魔鬼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为什么呢？答案，因为他永远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人为什么都是我们拯救对象？连杀人犯，因为他有什么悔改的机会。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就是很好的例子，对吧？他杀人放火啊，他有悔改。魔鬼是神的仇敌，神之仇敌乃我仇敌也，对吧？那一定是我的仇敌，所以说我一定要什么旗帜鲜明的爱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这不是说编出来故事，真的啊。魔鬼啊，他是无孔不入，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圣经给消灭掉啊！现在没有这个愿望了，他就说呢，让你多有几本圣经，反正是我有了都是我的，他就搁在那儿，上边都是尘土啊，不让你看。所以在古代的时候，罗马时代的时候，近代的时候，现代的时候都有想把圣经给啊消灭掉的记录，但是奇怪的是，这一本书不但没有被消灭，成为了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印刷量最大的书啊！你说奇妙不奇妙？啊，成为一个不光是这样，这本书翻译的文字也是最多的，1700多种文字。连这个太平洋岛国很多国家现在他们没有写下来的文字，只有口语，但是传教士来了以后呢，就给他们先把口语给创建成文字，然后再把这个创建成的文字把它从翻译成写成圣经，他们就有了传教士编的文字的圣经，从这儿开始学习了他们的写下来的文字，书写文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经是独特的，圣经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其实圣经啊，不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它谈到历史；不是一本文学书，但是它的文学很丰富，对吧？它不是一本诗歌，但它的诗歌非常美，美得不得了。它不是一本什么，哎，这个哲学，但它的哲理无人能够降服。所以圣经谈到了上至天堂，下至地狱，宇宙的来源，人的来源，世界的结局等等，内容广泛的不得了。但是这些都是真理呀，这些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所以圣经说到人是被造的，人刚开始被造的是完美的，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不完美了。这个不完美的人就引起了不完美的世界，不完美的世界就必然要被毁灭，因为上帝是完美的。所以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带来了死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替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凡相信他的就必然得救。所以人都知道自己有亏欠， 因为人犯了罪了啊，我们都说 sorry， 一般都啊见面以后啊，你没得罪别人也 sorry 哈、啊，是吧哈、啊？哎，我就这个看美国人的话，一见面以后，有的时候哈、啊，人家走路的话，有时啊，他走你旁边一过去了，可能一扇风啊，带来了风了，就 sorry 啊，都 sorry 哈、啊。人心中有一种亏欠，对吧？哎，所以呢，人就想将功补过，对吧？哎，路道路坏了，我把它补一补啊，让它过去啊，我将功补过。所以说呢，他们就这个做，我要行善，补过，我要积阴德啊，积了德以后下阴间之后就还好用啊，是吧？叫积阴德，哎，然后呢做善事，但是呢，神说这个没有用啊，因为你的补过啊还不够，不行啊。说神的方法不行，不一样。神启示人很简单，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对吧？这是这叫什么？哎，这叫何等恩典！不光这样，圣经里面，圣经是一本预言书啊，其中有四分之一多的内容是预言。所谓的预言就是要应验，叫预言，对吧？哎，我预言了什么事情，我要应验啊。你说我也写一本预言的书啊，我做个梦我就写啊，我做个梦我上天堂了啊。还有的人说，讲到了说我下过地狱，我上完地狱以后是跟你们讲讲，哇，这一讲以后大家都吓得毛骨悚然啊，地狱什么样，这个那个哈、啊、哎，我不赞成这样讲道啊，我也不赞成说你上过天堂再回来讲道。我告诉你，上过天堂都不让你讲。保罗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上过天堂我不让你说，他不敢说啊。为什么？很简单，圣经的启示已经完美了，已经完全了，已经足够拯救你的灵魂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所以，但是圣经的预言，刚才我说要应验啊，应验了吗？哦，应，大部分都应验了，还有一点点没有应验。等到最后那一点应验完毕，恩典的门一关，你说主啊救我，我想信你，就说悔之晚矣，恩典门已经关了。不可能老开着，这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圣经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为什么要应验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导读给我们读的圣经文，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能不应验吗？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撒谎的，一定要应验。他又是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者，历史为他而建，历史为他而来，历史也将以他为终结。他就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说在以往的历史中，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毫无错误的使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啊，能使我们因着过去的应验完全的信赖他，依靠他，跟随他，降服在他的脚尖。圣经确实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语言啊。刚才我提到一共有40多位作者啊，但是真正的作者就是一位，就是我们的圣灵啊，他启示人写下来的。圣经是神的话，神必不可能让他的话落空，也不可能让他的话被消灭。这是刚才我提到的，所以圣经是最畅销的书，这叫神奇。为什么神奇？因为神的书它就神奇，这是真神奇了，对吧？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的宣称不像人的作者，他所写的乃是神的心意，与人的经验、人的哲学、人的理论决然不一样。神 他是历史的主宰者，他全然晓得掌握一切的一切，因此他能够在圣经里面预言这么多的事情。圣经是无误的，这一点我们信徒一定要明白要坚守。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呢？因为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甚至许许多多的神学院，已经不再坚持圣经的无误论，这是非常可惜的。这也是我就经常说，这是魔鬼的一大绝招，魔鬼的诡计啊！他们正在挑战圣经的无误论，或者圣经里面的神迹啊。他一看这个神迹太神了，所以说那就是神话，就说神话啊，变成神话了啊，什么过红海了啊，什么什么这个分开水了，约旦河的水了啊，什么十大灾难了，是吧？啊，这些呢都神话。那你还开这个教会干什么？你还开这个神学院干什么？对吧？哎，这叫自找羞辱。但是这些一定要发生，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了，预言到了，若不减少那时候，凡有血气的都坚持不到底，一个都没有。所以上帝说，为了选民的缘故，我把那个时候减少了。耶稣说，我把那个时候减少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立定心志，要绝对的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的，所有的预言，所有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所以不坚持圣经的无论，许多的教会，许多人的信仰就会被动摇啊，就中了魔鬼撒旦诡计啊。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特别要注意，那就是什么？教会的宇宙观，教会的神观一定要建立在圣经上面。我再说一遍，教会的宇宙观，教会的神观一定要建立在圣经上面，不要建立在人的学说方面，不要建立在这个名人的写的东西上面，那个非常的危险啊，那个是忽悠人的啊。除了圣经之外，所有人的著作都有错误。我再说一遍啊，除了圣经之外，所有人的著作都有错误，因为人不是神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也就是说，宇宙观与神观啊，教会的宇宙观和神观一定要和世俗的宇宙观和神观截然不同才行啊。我们要坚守圣经的无误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教会是不是走在正路上，是不是能够走到坚持到底，最终信徒是不是能够得救的关键问题。有一个神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今天华人神学及神学教育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他说如果不重新在圣经论，也就是 Doctrine of Scriptures， 如果不重新在圣经论上建立坚固的信仰，也就是神学基础的话，到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今天的福音派教会，今天的神学院会变成明天的自由派教会，变成明天的自由派的神学院啊，前车之鉴大家要小心。他说有耳可听的就是当听，这是第一点。圣经默示无错误，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 without any mistakes。 第二点，唯信基督蒙救赎，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圣经是神亲自启示人写出来的他的旨意他的话语的话，那么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位作者吗？那他有中心思想，或者说圣经的本质，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啊， 保罗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这是约翰说的，这是不是？这是保罗说的。那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怎么说这圣经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啊，五章三十九节啊，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怎么来论这本圣经的啊？耶稣论这本圣经就说的是旧约圣经啊。五章三十五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再念一遍啊，你们查考圣经，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干什么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圣经里面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的。 You study the scriptures diligently because you think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These are the very scriptures that testify about me. 那么圣经的中心思想就出来了，啊，圣经的中心思想，圣经不仅仅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啊，它有历史吗？有啊，是吧？从上帝创造人。啊，从挪亚方舟啊，从人的 scatter around the world 是吧？从这个神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乌尔，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然后的话在那建立，从以色列在埃及出埃及，这不都是历史过程吗？对吧？哎，圣经不仅仅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也不是一本啊文学作品的书啊，虽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啊，我们知道有历史，有诗歌，有哲学啊，有甚至有私人的信件和奖章等等等等啊，这不是他的中心思想。圣经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所带来的拯救世人的救赎计划，包括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和他的再来啊，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啊，如果人来相信这一切，叫做因信，就变成义人了。人因信称义以后的话呢，就能获得永生。所有的这一切叫救恩之道，这就是圣经的中心思想啊。那么写下圣经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来显明啊，他们怎样才能够离罪得救。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理论、人的作品、人的这个宗教作品、宗教经典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有圣经指出来了人类的得救之道。世界性的大宗教，我们知道大宗教啊，伊斯兰教，这个道教啊，这个佛教啊，印度教也很大啊，这些大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经典，都有他们的经书，但是没有一本书你能找到是让人得救的智慧的书啊。所以，只有圣经显明了人们如何才能脱离罪恶的习惯的捆绑，从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人要得救，当务之急就是要阅读圣经，明白圣经，悔改罪行，相信福音。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启示的终极目标啊！上帝拯救世人是单单凭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来成就的，而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够足以让人和神和好。 The only one。 所以基督是信徒信靠的唯一对象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别的宗教，没有任何的物可以替代基督。说这种教导就叫做福音，而且只有在上帝的启示的圣经里面才能够彰显出来这个福音啊，这叫有福之音福音啊。说基督的牺牲 如果不被宣告，那么就没有真正的福音。我再说一遍，如果基督的牺牲他的救赎不被宣告的话，人类就没有福音。所以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要赶紧的相信福音啊！我一直说一句话啊，我说说时迟那时快，基督马上就来到了哈、啊。来到以后啊，你再找我，你说张牧师，你给我说说情吧啊，走在后门，我说没门了，没门啊，我也找不着门啊。如果我们真是没有还没有相信的啊，那么要赶紧的相信福音。相信不等于知道啊，你说我知道圣经。我也知道圣诞节什么回事，对吧？哎，我会背好多这经文啊！我告诉你啊，如果相信，如果知道，心里没有信，不能得救。我再说一遍，如果仅仅知道，你甚至会背啊，你没有信，能得救吗？不能，不能得救哈！所以，即使人能记住很多经文啊，也不行啊！告诉你，要真正的活出来。要活出来，圣经是全备的向导，人类的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啊。指引我们干什么呢？不是指引我们发财啊。现在好多人把这圣经变成生意经。那看的话，好多经文放在里面做生意，能发大财啊！哎，什么样都有，五花八门啊！不是，圣经是唯一一本给我们指明了通往天国的道路的法则的书啊！这是圣经啊，指引我们奔走天路。这就是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嘛，路上的光。”干什么呢？指引我们进天家的啊。Your word is a lamp for my feet, a light on my path。说上帝所漠视的圣言，他的话语就是光，就是亮光，就是真理，他能指引我们。他不能进入天国之门啊！所以圣经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一定就是一本让你得救的智慧的书。圣经对于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一定就是让通过神的话语，通过你让别人得到得救的智慧的书。所以多读圣经，明白圣经，就会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和智慧，叫我们知道基督得救的道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对吧？你说我死了怎么办？不要紧，你找我，我就是那个生命，对吧？怎么都让他说全了。那别人一看的话，这人太厉害了，你怎么都给说全了，不给我留点吗？是吧？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不是这个上帝，他怎么敢说这话呢？对吧？你去查好所有的宗教领袖，谁敢说这话？没有敢说的，都是别人推崇他，你当头吧，当领袖吧，当先知吧。啊，耶稣也，我也承认耶稣是先知，但是最大的先知还是穆罕默德，比耶稣还大啊，那你还你厉害是吧？哎，但是你说这话了吗？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了吗？你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上天堂了吗？谁敢说？说绝了！我说这句话说绝了啊！所以要赶紧，要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啊，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灭亡的道路啊，什么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圣经里面都有啊，所以。什么是神的圣洁的教训？什么是异端错误的教训？所以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请你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骄傲，仰望那位 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祷告，恳求他的饶恕和赦免，恳求他赐给你一个新造的生命，他就必然赐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并且保守你，一定保守你直到天家。他保守我们，就一定保守我们到底，这是我们要坚定信心相信的。我们的救恩一旦得到，永远不会再失去。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但只对那些乐意接受的人，福音才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这种乐意接受就是信心，就是我心，是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救恩的信息能够改变生命，有大能，叫有大的能力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只有接受者才能够得救。圣经我们根据圣经，耶稣基督一共就降临这个世界上两回第一回呢我们赶不上了他已经来了那是2018年今天是八月多少号呢？七月多少号呢？29我有超前意识，跑八月去了就是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什么？降生这么久了，第一次已经完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圣诞节，也就来回忆回忆，是吧？他的降生，回忆回忆这个上降生。但是按照圣经他还来一回，第二次降临，是吧？第二次降临和第一次降临是决然不一样。我就一直想，第一次的时候呢这个是吧，连那个客栈都不要他，走满了，最后上马槽里一看，牛也不嫌我，羊也不嫌我我就上了马槽里边去了，是吧？他们反而不说话就闻点臭味儿吧，是吧？就把他生下来了。就这样这么降杯牧羊人先知道第一次降生是这样降临，第二次的降临不一样来了，来了以后后面成千上万的大军跟着他，那是威武来了来了以后说是我们悔改吧，你来了你太了不起了，你有这么厉害的，带着天使天君来了，我悔改没门该受审判受审判那叫什么铁面无私的审判官第二次来我回来我编个剧团演个电影看看这多厉害嘛所以这是真实的所以第二次降临之前还有悔改的机会，而且呢耶稣第二次降临已经是指日可待，说时迟那时快，而且是全世界的人，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他哀哭真正的不知道他要来，突然间就来了，就感觉到好像不应该这个时候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还那个，我那个房子还没买，车还没买呢，得等我享受完了再来就是感觉到不应该来，但那个时候他来了所以说，在来之前要赶紧悔改，相信福音，成为圣洁，得蒙拯救，这就是得救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得救的智慧见证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话语来。我们不仅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是最高权威的，是清楚的，是完全的，是毫无差错的，是前后连贯一致的，相信这些非常的重要，要相信。但是我们不光是相信这些，我们还要相信我们的生命要有活出它的见证来，要有生命的事工，要我们的教会要成熟那么我们也更要清楚地明白如何来明辨真理和谬误。现在谬误太多太多，真的 异端邪说啊。那么我们要小心啊，就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神的看顾保守当中走上每一步，凭信心走上每一步，祷告走上每一步啊，警醒走上每一步啊，这是唯一得胜路。然后离弃异端和一切世俗的想法误导，跟随基督直奔天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会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直到见面的日子为止。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所做的事工，我们在你里面所相信的一切，主啊，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每一天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将会存到永永远远。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跟随你不再疲乏，让我们能大踏步的跟随你往前行。感恩不尽，求主保守，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